康定情歌。 茫茫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。 在巴黎，纸上告诉你，身不由己，学不会分离，不断寻找，逐渐模糊的回忆。